啊，你找师傅？ 我不在。 师傅说了，他不在。啊，不是，啊，你不让他走是吧？好的，马上留住。哎，师傅， 拉倒，可别演戏了，可别演戏。谁不让我走啊？ 四通电话， 球传的挺快的，这一下传到三红的。你开饭店都误会了，你应该上球队去。一球的一脚就把我全拢当了，知道不？ 师傅，别走，别走，别走。 干啥？ 三红马上就来了。 干啥？他来干啥？ 三红不是承包个歌舞团吗？ 我知道， 他找您老去， 啊，让我去跳霹雳去，整这玩意儿。谢谢你， 三红。师傅，你这是干啥呢？ 过年好。 哎，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给你拜年呢，我这都拜一圈了，剩你自己。 哎呀，师傅，我是来请您的。 打金吗？还是发卡？ 师傅不是，请您出国。 出国？ 啊，去加拿大。 真的？ 真的。 看着吗？这家比这都厉害，一脚就给我踢出亚洲去了。 给外宾看戏啊，人家特意请咱出国演出，还专门点个地方戏。我是来请师傅出山的，真的啊！老头子，你听着了吗？人家孩子请你出山演地方戏，哎呀，你看这 要冷静。再说一遍， 出国？ 出国？ 啊？ 请我了？ 对呀，师傅，你看这合同我都带来了，嗯，你看。 医书指导，老乡说，嗯，我要当指导。 是呀，师傅。 我还有用？ 当然了。 我还行吗？ 行，老头子，我就看你行，我早就看你行。说实在，你真行。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这都好事出啥？ 是好事。 来家的时候我就说过，用不着求这个找那个，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我演啥呀？ 师傅，亮你的绝活。 绝活？ 啊，让你绝活。师傅，你看，我都给你带来了。 我还行吗？ 师傅，给。哎呀，再来一个！ 五百人啊！好。 我是老头子。 咋的？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吧。 谁说我老香水不值钱了？这回马上挣美元了。今天正好过节了，唱上一段就当给各位拜年了。 对， 来，准备起， 棍棍子长， 棍棍子长， 棍棍子长，棍棍子长，棍棍子长。 你里来是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哪错了？ 人家是少的给老的拜年呢。 我咋唱的？ 老的给少的拜年。 你师娘说的，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了。 不对，师傅， 到啥时候也是少的给老的拜年啊。 哎，也别分呐，老和少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欢欢喜喜又 过年呐，哎呦呦呦呦，欢欢喜喜过年呐。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严淑平、王中青、苏杰合作表演的《老拜年》。《老拜年》这个作品是通过师傅给徒弟拜年的故事，反映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传统表演艺术不受关注的状况。赵本山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品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传统表演艺术的文化底蕴和魅力所在。